第126集，总欺负我。 路上，薛远跟在顾元白后头，突然道： 圣上，何谓馋哭我？ 顾元白反将一军： 你还跟着朕做什么？ 薛远的手里还拎着鸟笼，他闻言就停住了脚。 那臣在这里恭送圣上。 顾元白心中的隐隐烦躁涌了上来，这股烦躁莫名其妙，他压着正要大步离开，薛远在后头哑声叫了他一句： 圣上。 顾元白脚步一停： 圣上的玉扳指给换了，不知先前那个玉扳指还在不在？ 顾元白抿着唇没说话。 圣上说先前要满足臣一个要求，臣想想不如就现在用了吧。要是圣上不喜欢的玉扳指，也请圣上别扔，再还给臣。这个玉扳指臣喜欢极了，可以留给以后的媳妇。 薛琴，天下都是朕的，朕的玉扳指即便是朕不喜欢，也得好好待在朕的私库里生辉。 顾元白字正腔圆，声音冷冷，这一句话就如同他说的朕的江山如画一般，又让薛远的心砰砰跳了起来。顾元白这样的话霸道的正合薛远心意。一阵风吹来，发丝撩动鼻尖，顾元白低声咳嗽了起来，咳声沉闷，一下接着一下，几乎没有平息的时间。 圣上， 拿帕子，帕子呢？ 周围的人慌乱地叫着圣上金帕，但周围没有热水，谁慌乱也没胆子去扶着他，去拍一拍他的背。 唉， 薛远叹了口气，快步走上前，推开挡着路的侍卫太监，推开所有人之后，一步步走到顾元白的面前，然后将顾元白揽在了怀里，让他靠着自己，轻轻顺着他瘦的骨头突出的背。顾元白抓紧了他的衣衫，手指发白，头靠在薛远的身前，大半重量都由薛远支撑。薛远一边给他顺着气，一边抬头看着远处阴沉沉的天。顾元白咳得头晕，脑子发胀，他双手无力要滑落的时候，薛远替他按住了他的手。 你身体总是这么不好。 语气低低，像是淋了满身雨的小狗。 但你不能因为你身体弱就总来欺负我。 顾元白知道薛远是什么意思，因为他身体病弱，因为薛远喜欢他，所以每当他生病他难受，薛远也会跟着难受，他将这称之为欺负他。怎么听怎么像是含义深长，有告白意思的一句话。薛远在示弱，在欲擒故纵，顾元白怎么能看不出来？顾元白烦躁，就烦躁在薛远的故意为之的试探上。 每一句话，每个举止都在试探，试探了朕一次又一次，是想试探朕什么？是想从朕的态度之中看到什么？ 顾元白咳嗽的说不出话，等可以说出来话，有力气站直的时候，薛远就放了手，不必他说，已经懂得退后。顾元白接过手帕，冷眼看着他。 又来了，又开始装模作样的试探了。走吧。 顾元白拿着手帕捂住口鼻，又咳了几下。 回宫。 薛远规规矩矩地恭候圣上离开，等圣上一行人不见了之后，他才转身悠悠拎着鸟笼回城。鸟笼里的麻雀突然撞起了笼子，薛远低头一看，笑了。 撞什么呢？这么想死吗？ 他瞥了瞥不远处厨府的牌匾，恍然大悟。 还是说看上人家楚大人呢？ 麻雀叫声越来越大，薛远打开了笼子，麻雀一飞冲天。薛远从厨府牌匾上收回视线， 哼着常玉言给他写的那首诗的小曲儿，心情愉悦。又过了几日，孔毅林一行人终于进了京西，大部队停留在京西之外，孔毅林以及从利州回来的监察官员们快马加鞭地赶往河北避暑行宫，面见圣上。顾元白已经提前收到了消息，秦升带着东陵卫众人留守在原处看管犯人，圣上的东陵卫们打足了精神，万不能在自个儿家门口让这些犯人出了事。等这些长途跋涉的官员来到之后，行宫之中已经备好了浴汤和膳食，孔毅林和诸位官员被领着前往泡汤。沐浴完出来之后，众人皆换上了一身干净整洁的衣袍，彼此一看，对方脸上的疲惫和倦色已经不见。察院御史米大人左右看了一下，严正肃然的脸上也带了笑意。 诸位大人如今一看，总算是有了些精气神了。 得圣上厚爱，浴堂舒适，里头应当还加了清神的东西，连这衣服都合身极了，一身的疲乏都被洗去，下官现在只觉得万分舒适。 就是饿了。 众人大笑不已，太监及时上前一步，带着他们前往用膳的地方。米大人和孔毅林闲谈着。 孔大人，你下巴上的胡子都已经长出来了。 在下生得高大，胡子一长出来便更是野蛮，只希望待会儿别惊了圣上的眼。 圣上怎么在意这个？咱们圣上啊，是最宽仁不过了。 孔毅林笑而不语，神情之中也是认同之色。顾元白心疼这批官员，特地让御膳房下了大功夫，在官员们沐浴的时候，菜肴已经摆上，酒水也应有尽有。众位臣子一看这色香味俱全的家宴，俱都肚中轰鸣，口中津液顿生。领路的太监在一旁笑着道： 圣上有言，先让诸位大人先行用膳，待酒足饭饱之后，再请诸位大人一同前往去浴室，小的们就在门外恭候，若是诸位大人缺了酒水茶水，尽管叫上一声就是。 太监们尽数退了出去，在门口等着吩咐。屋里没有了这些公事，不少人都不由松了一口气。米大人率先入座，难得轻松道： 哎，各位大人莫要拘谨了，这是圣上待我等的一片心意，诸位举杯抬筷，尽情饱腹吧。啊！ 洗完澡便是美食，等各位官员酒足饭饱之后，个个红光满面，快马赶来的劳累已经烟消云散了。顾元白这才召见了他们。诸位官员神采奕奕，他们朝着顾元白行了礼。察院御史米大人朗声俯拜： 臣拜见圣上。 快起。诸位大人此行辛苦，查出如此多的贪官污吏和鱼肉百姓的蛀虫，朕倍感欣慰。正是因为有诸位在，我大恒才能越加兴盛，百姓才能安居乐业。 诸官连忙谦虚推辞，米大人上前将此行一些值得禀报的事一一说给了顾元白听。他们每个人都上了折子，一同交予的还有地方官员的折子，这也是为了防止反腐太过，京城监察官仗势欺人，反而坚守自盗。顾元白一边看着折子，一边听着米大人的话，其实这些话都被写进了折子当中，但米大人是怕折子中写的不够详细，才因此多说了些。等他说完了，田福生亲自奉上了一杯茶水，米大人忙谢道： 啊，多谢公公。 米大人处理得很好，无论是对利州土匪的处置，还是对贪官污吏的处置，都合朕的心意。 臣惭愧，圣上在反腐之前已经定下了章程，贪污了多少钱便定什么样的罪，我等只是按着圣上所定的规矩来做事。 顾元白笑了笑，又温声同他们说了几句话，就让他们先去休息了。孔义林却单独留了下来。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